好啦，翻嚟第二節啦。咁阿峰啊，头先半爆尸状态下啦，咁啊爆埋佢啦，讲嗰个新鲜出炉港姐冯盈盈被批斗嗰度啊， 个即系嗰下香港人嗰种政治洁癖咧，吓，即系我好白痴嘅，即系你喺呢次选举度睇到嘅，吓，即系你普通嗰啲香港人啦，唔计即系佢哋通常唔掂政治嗰班咧，吓。就睇本土派咧，就覺得因為之前嗰啲水貨客啊問題啊，嗰種印象咧，就覺得佢哋好似好粗魯、好野蠻，咁就覺得咧唔應該投佢哋。但係見住嗰班泛民咧，就喺議會嗰種假抗爭咧，之後又逢親咩事出事咧，就出嚟譴責乜乜咧，就覺得哇好掂啊！佢哋好，即係嗰種佢哋覺得嗰種抗爭咧。好有仲 power 過，即係覺得佢嗰種和理非抗爭係好過嗰種義務抗暴嗰種政治主張咧，即係覺得好白痴嘅。你選舉選個代議士出嚟，竟然係應該係睇佢政治理念啊嘛。但係若果你淨係齋睇佢哋嗰種包裝啊，咁就而選佢哋，真係覺得好咩咧？好兒戲啊！要咁問啦，即係你睇少麗老母，你係因為少麗老母喺選舉論壇咁樣點樣識咪咁樣話KO 對手啊，又點樣咁樣呢個玩弄呢個梁美芬定係張麗雲啊？ 係佢又咁下啦， 幾即係嗰啲得個幾幾次咁就出嚟，哇好掂啊！少麗老母好掂啊！但係你冇睇到少麗老母嗰個全民退保係點樣榨乾香港人嗰啲錢嘅喎？係冇睇到少麗老母點樣偷人哋嗰種偷咗人哋學者嗰、那個全民退保方案嘅喎？係你冇睇到呢啲嘢啊，咁就呢啲方面嘅嘢，又冇睇到小林冇點樣人身攻擊啊，尤慧晶啊點樣攻擊嗰、那個，因為小林冇成日都話咩唔係成日嘅，即係對上一次嗰個區議會選舉嗰陣話啊乜乜邊個用受到嗰啲選民受到啲荷爾蒙影響啊而投邊個啊，即係佢個言論係影射咗。尤慧晶嘅啲人都覺得係嘅，咁就即係香港嗰啲人咧，香港人咧就冇睇到呢方面嘅嘢，咁就屌結果咧，選舉一出嚟就勁多票啦，小麗老母。之後又睇翻港土嗰個羅冠聰啦，又係香港重戰嗰、那個政治理念咩十年公投多鳩魚嘅，但係佢哋。就投俾嗰啲新嗰啲年輕人啊，覺得佢哋好有活力啊，會改變到立法會而投佢哋，嗰種真係好俾即係嗰種表現俾我覺得咧，香港人咧始終嗰個民意嗰、那個民智未開啊， 香港人個民智不嬲都未開， 係啊，始終都係未開，因為始終都係因為佢哋嗰個年輕人啊，後生過舊嘅泛民啊，而有嗰個政治主張係比較溫和啊，而投佢哋，但係冇長遠咁去諗呢種政治主張和你非泛民嗰種用民主去公投嗰種缺點喺邊咧，又冇諗到咁遠，即係佢哋方面冇呢方面嗰個知識啊，又冇諗到咧，搞到。唉，搞到咁就呢班咁嘅民主自決公投呢班咁嘅呢啲咁嘅棄子，咁就選咗入立法會啦。咁就搞到我哋即係令到本土啊、港獨啊、港獨獨派嘅路途更加崎嶇啦。咁我咁樣睇嘅，係啦，因為始終李業寶勝嘅五區公投又全民制憲又係得重投入到啦。咁就令嗰個公嗰、那個修建嗰個路途咁更加崎嶇咯。 唔係啊，其實咧，即係我會覺得咧，喺呢次其實即係大家唔好忽略咧嗰個選票數字嘅重要性係嘛？葉普城五區加埋攞15萬，差唔多接近16萬票係嘛？ 喂，如果唔系你老母，你肥佬礼嗰条咁嘅冚家铲，系嘛？选举当日，你运用你嗰个咁大个、咁庞大嘅屌你老母传媒机器去做呢样嘢嘅话，系嘛？可能个结果系会唔一样，系嘛？加捻埋嗰个乜捻嘢咁嘅大姚庭咁啊，屌你老母咁啊！妖魔教授系嘛？嗰、那个咁嘅雷动计划，我话俾你听，呢啲人一定要落地狱，系嘛？系一定要落地狱，系嘛？即系港猪，听佢哋讲嘅，即系固然系猪啦吓。但系你呢两个人啊，去即系你咁样去做呢件事嘅时候。就證明你哋嗰啲屌你係咪真係嗰啲政治能力真係何其低咧，係嘛？唔係話你搞撚到個咁嘅叫咩啊？咁嘅雷動計劃啊，係嘛？棄邊個保邊個啊，係嘛？咁啊話好撚叻啊，係嘛？絕對唔係嘅，你老母你係抹殺咗香港人對於前途。对于香港人的未来的一个唯一一个改变的机会，是吧？你搞那么叶普晴，你怎么那么巴掌币，是吧？只要你的你有这样的资源，我们没有的，是吧？你一定搞得冧我们的，是吧？就是我们的支持者，但就不会容许这件事发生，是吧？都好努力咁样去帮我哋拉票，喂，个成绩唔系差嘅，我话俾你听，系、嘛？唯一个问题又系，系嘛？香港人迟啲可能真系又好捻多，好捻多香港人咧，香港人永远系咁样噶啦，中意抌心口咁啊，做捻埋呢啲嘢，系嘛？ 点解又出嚟忏悔？ 又出嚟忏悔啊！呢样嘢嗰样嘢咁样，香港人嘅特色啊，中意忏悔，系、嘛？丢你老尾，你真系你搞得冧。咁啊点啫？你系抹杀咗香港人系嘛？对于嗰个再次前途谈判系嘛？对于嗰个未来嗰、那个期望系嘛？系点样将我香港去即系改变嗰个机会系嘛？系完全抹杀咗呢两个人样，一定落地狱，话俾你听系嘛？多行不义呢啲叫做系嘛？ 即系雷动计划咁睇啦。即系我哋之前都小鸠雷动计划咩话用泛民同半岛派协调嘛，都小鸠佢哋嘅。但系迟下出嚟，其实成个雷动计划系根本系同共产党嗰个判嗰、那个蒋心蕾一鸠样嘅，即系好多人都系咁样讲嘅。你根本你喺多你喺投票嗰日，你临尾嗰几个即系嗰日，你系咁叫啲选民叫啲香港选民去投边个部弃边个。你根本是間接性是即是我記得是士蘭哥啦，即是網上嗰個 Facebook 嘅一個即係一個 page 啦，咁就都畫咗一個幅圖，好簡單嘅，咁就話共產黨就有即係嗰啲阿婆啲蔣心蕾啦，咁而香港人咧就有手機版嘅蔣心蕾，就係雷動計劃嗰嚿嘢啦。因为佢始终雷动计划嗰个操作，始终都系同蒋心蕾一样，就系、是、叫你班人投边个投边个，佢就抹杀咗香港选民嗰、那个选择自由。其实嗰班人都系自己自愿去做咁啊，冇得讲嘅一样嘢。咁就雷动计划始终都系一种推我觉得系一种輔助力啦，去推促使嗰啲香港人嗰啲選民去投邊個啦。咁就都係設計嗰個肯定要落地獄。而參與嗰個嗰啲人咧，真係抵鳩死嘅， 係嘛？ 真係抵撚死嘅。 唔係，所以咪話咯，你即係我頭先上一節講嘅嘢係嘛？亦都係上一節嘅標題嚟，話俾你聽係嘛？低質嘅香港人係唔配擁有一個高質嘅代議士，係嘛？讲捻完啦，已经系嘛？即系除咗新界西之外，可能要括弧除咗新西咁样系嘛？即系我觉得咧，香港人咧好多嘢咧都好捻唔争气嘅，系嘛？即系讲起呢件事，我今日就系准备咗另一单嘢去讲，即系只不过一讲起又 即係上曬頭，噼里啪啦咁樣噴曬出嚟。其實都仲未噴曬嘅，就係講緊我哋早幾日有冇揾到，就係話阿泰 尋日啫，尋日 琴日啦，喺呢個 Facebook 度 share 咗出嚟咁樣。 嗯哼。 就是说一个那个叫什么十一个是吧， 是十一个，那就 有香港即是身份的共产党的中国官员啊。 嗯哼，那就等一下就 说是什么就说被炒。 那就即是中共广东省几位那个哦是就是由2014年啦，咁都講得嘅，就係2014喺海豐縣嗰度處分咗11個啦，咁就用呢個虛假護籍辦理出入證啊出入境證件嗰個人員啦，咁就發現啦，咁就11個都係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嘅人嚟嘅，咁就從泰就出嚟，咁就出咗聲明，就話三點啦。第一點就係要求香港即係港共去交代翻點解香港政府對呢單嘢係知幾多資訊咧？咁又知唔知呢單嘢嗰個嗰單個涉事者同埋嗰個成件事係點樣啦？同埋第二咧就係點解港共會批准他們會成為香港永久性居民呢，因為他們是始終他們在中國那裡是有個共產黨的官位嘛，就應該代表到他們都不會經常在香港居住的啦。就是第三點，就是為什麼入境處不行使那個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二條那個中國其他地區的人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辦理嗰個手續啦，咁其實咧就要經過嗰個人民政府主管部嗰個意見同埋確定嘅，先可以批准佢哋嚟啦。咁就點解冇行使嗰個審批權啦？咁就同埋要要求佢哋對呢個無理嘅申請去予以否決嘅。咁就即係睇到其實呢單嘢都幾嚴重嘅，因為你首先啦。點解中國嘅官員喺香港有呢、這個永久性居住嘅權利咧？嘅權利咧？ 我啊，即係我啊，好撚沉，係嘛？好多人，唉，屌咁走飲，點？好多香港人都知道啦，你講俾啫，好多香港人都知道啊，單程證嘅。每日嗰、那個叫做咩啊？配額係150個啦。你計佢用到盡150個，乘翻一年365日，就係54750個，係咪？呢啲數字我哋成日都聽到噶啦。好啦，54750個，乘翻今年香港係回歸共產黨嘅管治第19年，就係104250個，係嘛？香港有几多人啫？香港有几多人咧？你话俾我听，系嘛？七百五万人啦，我计你系嘛？有100万系呢20年移民落嚟嘅，新移民系嘛？喺大陆移民落嚟嘅新移民系嘛？佢要用多几多年时间可以将你个香港？撥撚曬血啊！唔撚係好多噶咋，你老尾啱唔啱啊？喂，所以見撚到呢啲嘢係嘛？雖然你覺得屌你老尾，你做官嘅，你攞住個香港人身份，屌你老母上去做官嘅，關我柒事咩？係嘛？喂，但係呢樣嘢就要諗啊，唔該嚇，一定要去諗啊，一定要去，即係值得我哋去反思啊！呢啲嘢係嘛？唔係阿泰唔會 share 出嚟叫大家去諗噶，係嘛？好簡單一樣嘢，大家諗下係嘛？香港有750万人，系咪？你老尾你20年换捻咗100万人落嚟，系嘛？即系虽然有啲人啊，好捻同情啊，啲可能啊，嗰啲啊，又要即系 香港的男人啊，有時候結咗婚啊，咁啊，跟住嗰啲老婆仔女啊，老婆帶住兩個仔女啊，喺上邊啊過生活啊，嗰啲咁樣啊，跟住放我落嚟啊，咁啊，等我哋一家團聚啊 ，black park 諸如此類啦，咁樣啦，係嘛？唔係即係在於我的立場嚟講，係嘛？呢啲又係你香港人自己作嘅孽，係嘛？即係可能呢啲啊，一定俾人插撚到撲街噶啦，係咪？大家一定要講啊，係嘛？喂，点解香港有女唔沟而推上去大陆沟女嘅？系嘛？即系讲我哋香港嘅男女问题啦，依家系嘛？香港冇女沟啊嘛，虽然香港好捻多港女，呢个无可否认啊嘛嘛，系嘛？喂，但系大家做嘅一小步，系嘛？每个人去做嘅一小部分问题，一小部分问题，一小部分问题。就会为个社会累积咗好多一个个一个个一个嘅大问题，继而会发生嘅就系咩啊？继而会发生就系依家咁嘅状况，系嘛？单程证嘅审批权，你在于我系一个香港人嘅角度嚟讲，我冇可能俾你共产党噶嘛，系嘛？屌你老尾，即系好捻简单咁样讲一句啫，系嘛？夸张啲咧，系嘛？屌你老乜，美国移民局啊！美国的移民局在你香港啊，有个咩啊？有个叫做在大使馆嗰度有个办事处啊，系嘛？即系专系搞移民嗰啲嘢噶。如果冇记错嘅话，系嘛？会唔会由你香港人即系审批系嘛？边啲香港人可以过美国，边啲唔捻可以过美国啊？你个尾啱唔啱啊？一捻样啫嘛！香港根据国师嘅讲法系乜捻嘢？香港系一个政治，即系佢依家你叫佢特别行政区啫，系嘛？佢拥有佢嘅除咗系呢个外交同埋外交系咪啊？ 外交系咪？ 除咗 国防同埋外交都系中国。 除咗外交同埋军事上面之外，其他嘅嘢都系香港可以自己去决定噶嘛，系嘛？屌你老尾，咁样单程证嘅审批权关唔关呢两份嘅事啊？啱唔啱啊？香港根据国师嘅讲法咧，系嘛？香港系一个政治实体嚟，佢有一个实现嘅主权嘅，系咪？喂，点解你外国人？你外国人想移民嚟香港，虽然都冇乜噶啦，坦白啲咁讲系嘛？有咩有乜嘢外国人想移民嚟你香港啊？系嘛？见捻到屌你乜嗰个六八九咁捻面目可憎嘅，啱唔啱啊？你外国人移民嚟香港，就由香港人去批系嘛？香港入境处系嘛？香港嗰啲即系处理移民问题嗰啲咁部门去批系嘛？中国人屌你老母走落嚟系嘛？香港就系大陆嘅人去帮香港批，玩乜捻嘢而家啱唔啱啊？连依家嗰个问题就系拥有香港身份嘅中国官员，好似就系话处理呢啲单程证问题啊嘛，系嘛？即系处理审批嗰啲单程证问题啊嘛，系嘛？都俾你共产党去搞，系嘛？喂，所以香港人，你对于呢啲问题一定要出声，我话俾你听，系嘛？喂，大陆嗰啲政治，即系你唔好以为习近平系嘛，就是、一个打贪啊，跟住呢样嗰样啊，又话佢系共产党嘅廉能政治啊，呢样嗰样啊 ，black black 嗰啲咁样，系嘛？冇可能嘅事，系嘛？即系你依家求其揾一个系嘛香港嘅男人，佢稍微有啲钱，佢想结咗婚嘅老婆仔都落唔到嚟嘅。佢使少少钱就得噶啦，我话俾你听，系嘛？佢使少少钱啊，就可以老婆仔都落到嚟嘅，我话俾你听，系嘛？嗰150个配额系嘛？就系、是、成为咗大陆人系嘛？大陆嘅官员处理你香港移民，即、就、系、是、你移民落嚟香港嗰啲新移民。最方便快捷的一个贪污的途径，我而家话俾你听，啱唔啱啊？所以你香港人系嘛，即系唔好捻再咁猪西系嘛，嗰、那个字都费事讲啦，话你哋猪西都叫你，都被叫俾面你哋啦、嗯，就唔好捻咁再猪西啊，大佬，唔该，系嘛？应该又要做嗰啲嘢咧，就要做，系嘛？喂，即系好似依家睇到明显嘅系咩啊？吓，共产党越嚟越。走嚟中意系咁搞香港嘅， 就真係同佢反抗啦，你老尾，仲真係選你咁樣嘅人入去，係咪？輸入去都唔係同共產黨打嘅，屌你有乜講全民退保嘅，講自己係最撚後生個立法會有史以嚟係最撚後生個立法會議員嘅，係咪？講屌你有乜講講靚女嘅，係咪？屌會唔會靚撚到要真係拎安全套嚟影相嘅？有乜撚嘢用啊？真係好撚心痛啊！不過都係嗰句，屌你老味，你低質嘅香港人唔撚應該擁有高質嘅立法會議員嘅代議士，幫你喺個議會度搞咁多抗爭，係咪啊？仲要孭單官司喺身，係咪？你有冇嘢講？ 我繼續講就係點解香港人係嗰、那個嗰單單程證嘅審批權係香港人中嘅業啦、啊？因為始終即係講翻起2013年啦、啊。新同盟嗰陣，范國偉同埋阿毛孟靜咧，提出咗嗰個個人優先嗰個方案嘅、那個草案嘅。咁就有其中一點就係話要求香港特嗰個港共去收翻嗰個審批權嘅。你不含家產咧，民主黨、公民黨嗰班工黨嗰班含家產咧，全部佢冇支持係投咗反對票嘅。即係呢啲人咧，呢班咁嘅黨咧，咁嘅黨竟然仲可以喺呢個選舉度。即是民主黨竟然在這個選舉那裡還可以拿到這麼多席，你鄺俊宇這樣的鬥號人都可以拿到這麼高票，連其他區啊民主黨，即我都很奇怪為什麼民主黨沒得滅黨的這次選舉。 民主黨呢，其實你即是基於呢、香港的政治環境呢，即是民主黨呢、就始終是有他的死忠的、你又不可以即這樣看， 即我這樣看，即我覺得即始終香港人都是攞嚟戰咯、 啊、 你投一個係 都係低質嘅，係 啊， 你用 即係睇喺單程證移民單程證呢、這個呢、件事上面睇到香港人真係好低質，竟然投一個係會反對香港人去收翻審批權嘅政黨，去做你哋嘅代議士，即係代表咗你哋其實你冇心去收翻，你根本冇心去面對呢個移民呢、這個審批權呢單嘢咯，你根本係唔想去攞翻個權利啊！你根本繼續去，你班香港人根本係繼續想去繼續做港豬，去維持現狀，唔想去改變，真係好低質啊！即係我覺得有時即係好似阿軒你咁樣，我諗緊去走唔走好咧、 啊？ 始終香港人那班香港人有太多一邊又換血，一邊又班文字又未開，政治那個智慧又是那麼低，又是遠遠投一班新的泛民啦、啊、咁樣睇，真係唉，我真係好難。 好難繼續想像，好難繼續想像咧，到我哋即係到我哋。去到即系卅零岁嗰啲年纪嘅时候，呢、這个香港会变成点？系、咪？即系其实唔好耐咋，廿零年，屌你谂咩？廿零年都四廿几，可能系过咗十年之后，香即系接近三十嘅时候会点样咧？系咪？不过呢啲啊，冇得讲噶啦，系嘛？即系香港人永远都系咁注世，系嘛？所以呢一節啊，今日嘅節目亦都到此為止，下集再見，拜拜。 拜拜。